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嚟到2月22日晚嘅一剧之本啦，今日除咗系星期一，同埋今日系3/2之外咧，咁都仲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就系我哋中国嘅正月15日元宵佳节啦。 啊， 恭祝咁多有情人就吓终成眷属啦，团团圆圆咁啊，大家皆大欢喜啦。 即系要食汤圆嘅喎，今日 系啊，食下汤圆啊咁啊。嗱，我哋今日都拣咗一套同爱情咧系好有关系嘅戏，咁就喺元宵佳节入面送俾咁多位听众嘅，就系、是爱在黎明破晓时， 我想讲中文，中唔系香港，香港嘅译名系叫情留半天嘅， 但我觉得呢个名好听啲啊， 系咩？ 系啊，爱在黎明破晓时， 明日之后嗰啲系嘛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咁啊嘛。 我中意我头先讲嗰个名多啲， 可能你系比较即系台湾化或者系内地， 因为佢有第二集咧，香港系叫做日落巴黎， 冇错。 不过即系台湾咧就会叫做爱在巴黎日落时，哇！嗰個詩要強啲，我覺得 係咩？係嘅咩？原來 小弟覺得係多啲啦。 英文就叫做 Before Sunrise 啦，就係一套1995年嘅電影嚟嘅。咁呢套戲都好出名啊，係之前阿六姑咧就向我哋提議，不如講呢一個戲嘅。 啊，係，我係有朋友向我提議嘅，其實 係啊，都話我哋多聽眾啦。係六姑嘅 fans 向佢提議講呢個戲。咁一開始收到呢一個 order， 要講呢個戲嘅時候咧，咁我翻去問我太太，咁就話：喂，呢個戲 Before Sunrise， 你有冇睇過？有睇過。佢講咩㗎？佢啊，佢冇咩嘢講嘅喎，佢入面淨係兩個人喺度對話咯，對話咯，冇事發生嘅喎。哇嚇！不過好好睇啊，咁樣。咁我就即係去睇啦，睇完之後覺得，咦，真係好特別喎！真係兩個人，一男一女喺成個故仔入面不斷咁樣去 chat chat 咯，去講嘢傾偈，可以話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但係中間冇乜特別嘅事件，但係我又會好追，好好睇啊！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呢、這個戲好特別之處嚟嘅。兩位你哋啊，覺得點樣呢？ 第一样嘢我就係觉得即係你头先讲嗰个版本，我好兴趣即係知道其他人点睇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係你头先话好似冇咩事发生，包括你太太咁讲，你头先睇完之后你都觉得好似冇咩事发生，咁你又好似追咁，咁你追咩啫？ 就係睇緊兩個人嘅關係嘅， 咁真係有嘢追啦。 但係我哋話成日都想有啲事發生，但係佢哋喺個維也納嘅街頭入面行下行下行下，就真係好似冇一啲事件喺度發生緊。 應該話咧，即係佢最大嗰樣件事就係兩個陌生人點樣由陌生而變成相愛，即係喺呢一個即係佢哋所講嘅嗰12個鐘頭裡面啦，開始咗一段愛情。咁我諗大家會覺得有啲奇怪，點解好似冇事發生？係因為你可以想象，如果係第二啲嘅即係正統啲嘅戲啦，或者商業化啲嘅戲啦，可能就係佢哋會喺我哋去維也納嗰度咧，係大家遇到一啲即係驚險嘅事啊，或者遇到啲咩，然之後一齊去即係面對，即係會係嗰種嘅處理。但係佢依個戲咧，佢選擇咗咧就真係冇嘅，佢純粹就係兩個人即係喺度談情咯。即係好似其實佢戲裡面有講過啦，即係嗰個男仔啦，嗰個男演員，佢話其實佢有諗過咧，即係有冇一啲電視節目係可以咧24小時影住一啲人佢哋嘅生活咁樣，就係如實咁樣去俾觀眾睇嘅。咁其實某程度上佢呢個咧都有少少似係一個好似一個紀錄片咁，但佢唔係動物紀錄片啦，係一個兩個人嘅紀錄片啦。即係好多時呢啲情況，每一對情侶都係咁樣發生啦。你諗下，即係由唔相識係咪，開始慢慢去相識，大家互相了解，然之後越嚟越鍾意。咁只不過正常嘅人呢，可能喺幾個月裡面係去完成呢件事，而佢哋呢兩個呢就係喺半日之內就完成咗成件事啦，即係基本上咁呢樣嘢係本身佢 set 咗呢條咁嘅大橋，已經我覺得係成功咗一大半啦。 但你亦都好勇敢地，我覺得，因為感覺上係好難去拍得好啊，因為兩個人咁樣純粹嘅對話要 拍到嚟大家好睇咧，覺得係真係好難。而今次我覺得係做得到嘅。 我諗演員同埋導演嗰個要求係相當高。其實導演咧都有可能個。我唔敢話要求低啲，係因為導演相對你可以做嘢咧，其實少啲嘅。但係咧，你同個演員拿捏個定位拿捏得準確，要決定到嗰場戲係咁，而家啱啦，中啦，即係呢一個位啊，導演最難做嘅功夫喺呢度。而好多嘢就靠演員，呢、這個戲入邊兩個演員個表現都相當之好。因為有好多戲咧，你即係我唔知道大家睇嘅時候點啦。咁因為佢入邊有好多啲我哋叫 long shot 啊，即係啲好長嘅鏡頭，兩個人一路喺度行 steady cam 住，就係咁喺度喺條街度行，然之後兩個人就咁一個鏡頭就拍佢哋一段對話。咁第一呢樣嘢對個演員，如果平時真係冇做開舞台劇，你淨係做電視電影嘅話，呢一個會係一個大啲嘅挑戰嚟㗎，因為你有一段好長嘅對白，要一次過記曬啦。第二就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哋兩個人點樣做嗰段戲出嚟啦？一定要係恰到好處，不温不火先至能夠做到嗰個效果出嚟。因為個戲頭先我哋已經提咗啦，因為佢主要嘅脈絡其實好多時就係兩個人就咁喺度，你可以話係 chat 就咁喺度傾偈。咁當然嗰、那個。暗涌佢哋兩個人發生咩事？我哋亦都已經講咗出嚟啦。其實就係佢哋兩個人啱啱相遇，由陌生人到個戲嘅結尾，佢哋成為咗可以話係一個情侶，都唔係到最後結尾喺中路，佢哋已經深敲成為咗情侶嘅。咁呢個過程入邊，呢兩個人佢哋嗰個心態上面嗰個改變係點嘅咧？咁喺劇本上面，因為嗰個劇本上面係本身寫嘅字眼啊，唔係兩個人就咁喺度講愛你啊，愛你啊，我好中意你啊，我哋起埋一齊咧，即唔係一樣嘢嚟嘅，而係兩個人喺度傾偈。咁佢哋兩個。嗰啲所謂嘅傾閒偈，如果我哋作為觀眾真係冇嘢追嘅話咧，我哋一定甩噶。咁但係而家唔係咁嘅狀況喎，我哋睇嘅時候，我哋依然係見到有嘢追喎。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幾方面個功勞都有嘅，但係一定係嗰個劇本，即係對我哋嘅節目嚟講啦，特別係即係個劇本本身賦予咗一個咁樣嘅空間，令到能夠做到呢樣嘢咧，就係、是、我諗係今日其中一個我哋要講嘅主題咯。 好啊，咁我哋依家不如就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就同大家一齐情留半天。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今日咧同大家讲嘅一套电影系1995。年嘅 Before Sunrise 啊，咁呢個電影之後都會有拍咗兩個嘅，可以話係續集啦，就係、是、Before Sunset 同埋 Before Midnight， 都受到大家嘅歡迎啊。咁同埋好特別嘅就係呢兩個嘅續集咧，係分別喺九年後啦，同埋九年後去拍嘅。 咁啊，同埋佢亦都係講緊戲裡面都係過咗九年，同埋過咗九年咁樣一個真實嘅時間咁樣，好似 係。係啦，就係、是、兩個嘅角色喺九年之後有重遇翻嘅時候，佢哋發生咗啲咩事咧？然後再過咗九年之後又發生咗啲咩事咧？咁呢個都係即係今次呢個編劇咧 ，Richard Linklater 咧，佢嘅一個好特別嘅風格，因為我哋又熟悉佢另外一套嘅電影叫做《Boyhood》啦。咁啊，佢亦都係用一個好長嘅時間咧去拍一個戲。當然，我哋依家講緊《情留半天》呢、這個就係用咗三套戲啦去講呢個角色啦，《Boyhood》嗰套戲咧就用咗唔知十幾年啦， 即係跟住個細路仔大 長大去拍。咁亦都係好特別嘅一個構思嚟嘅。咁我哋暫時唔好講《Boyhood》嗰個戲住啦，我哋今次就講翻《Before Sunrise》呢個戲。咁呢個戲個內容大概係點嘅咧？ 好簡單啦，總之係男仔遇到女仔，女仔。遇到男仔咁啊，迎男索女咁，大家中意大家，然之后过咗一段时间咁样就喺埋咗一齐啦。简单嚟讲就系一件咁简单嘅事嚟嘅啫。我哋头先亦都大约提过噶。咁但系而家只不过系，如果我哋真系讲个古仔，佢入边细致嘅 set up 咧，即系呢个我觉得系见到个功夫噶。嗱，第一样嘢就系佢哋系点样相遇嘅，就系、是、喺个火车上面。喺、个火车上面咧，呢、这个男仔同女仔咧都系搭紧火车，就其实嗰个火车系一路途经，到最后就已经。應該會去法國，會去巴黎嘅。咁但係咧，就喺呢一段路中咧，就係、是、準備要去到維也納嘅一段途中咧，就個女仔就原本喺度睇緊書嘅，咁個男仔亦都坐喺另外一邊咁，又係自己喺度睇緊書。其實大家就相安無事嘅。點知就有一對夫婦咧，佢哋就喺度鬧交，但係就係應該係德文嚟嘅，咁所以就佢哋兩個又聽唔明啦。如果女仔想專心啲睇書嘅時候，嗰對夫婦又猛咁喺度鬧交，佢都即係睇唔到書啊。咁所以佢就選擇起身就走咗去啦。咁點知就咁啱坐咗。 咗去嗰個男仔嘅附近，兩個人咧就大家都喺度睇緊書，大家因為喺度睇緊書入頭，都係俾嗰一對夫婦咧就騷擾到啦。咁呢對夫婦走咗之後咧，呢個男仔就突然間就開聲話：喂，你知唔知佢哋喺度鬧交啦？ 即主要都係大家有幾靚仔靚女咁樣啦。 係呢個好緊要啦，係咪？咁但係因為佢哋初初其實喺一個咁樣嘅火車上面咧，即如果就好似嗰對夫婦咁樣，佢哋根本聽唔明對方嘅語言嘅話，其實佢哋根本冇得溝通嘅，因為一個係美國人，個男仔係美國人啦，個女仔就係法國人嚟嘅。咁好彩咧，個女仔咧就應該係喺英國留過學咁樣啦，啲英文咧就幾好嘅。咁所以咧，佢兩個咧就傾到偈啦。咁如是者咧，佢哋初初咧就只不過係閒話家常啦，講下喂，你喺邊度嚟啊？我喺邊度嚟啊？要去邊啊？咁樣。但係咧喺佢哋呢個傾談嘅過程入面咧，佢哋就開始講起一啲佢哋嘅屋企人啊。因為原因就係個女仔咧就係啱啱探完佢婆婆咁樣，個男仔咧就係啱啱咧就應該去揾個朋友咁樣嘅。咁然之後就話而家就走啦，諗住周圍散下心咁樣，同埋就因為維也納嗰度翻去美國機票平啲啊嘛，咁樣咁佢就真係搭火車周圍去下咯咁樣。咁於是這兩個只不過係咁樣嘅狀況嘅啫。咁傾完偈，原本就大家都真係叫幾好傾啦。咁啊，差唔多到站咯，到維也納咯。個男仔就準備落車啦，因為佢之前咧就走咗去嗰個餐車嗰度就坐低喺度傾偈啊嘛。咁佢就走翻去攞個行李。原本佢落車噶啦，點知佢就膽粗粗走翻嚟個餐車度就同個女仔講：喂，不如咁樣啊！我突然間有個諗法，不如你喺呢度落車啊，同我。咁啊，我就聽朝一早我就搭飛機就翻去美國噶啦。咁啊，呢個我機票已經買咗啦，一定係噶啦。咁而家你就原本諗住翻去巴黎噶嘛。咁而家反正我哋咁好傾，我覺得有啲可惜咁樣。我哋兩個都真係好似幾投契啊咁樣。咁不如嗱，你就同我落車，我哋就喺維也納就玩一日。咁第二朝早我就搭飛機走啦。咁你咪可以繼續翻去巴黎咯咁樣。咁我女仔喺呢個男仔嘅，有呢片案 feel 嘅其實。咁啊，咁但係咧，呢個女仔喺嗰個男仔慫恿咗幾夜之後咧，就亦都好情願嘅情況之下，就去話我攞翻個袋先，咁就落車啦，咁就周圍去玩啦。咁啊，周圍去，其實初初嚟到，因為佢哋都冇諗住喺呢度玩啲咩，佢哋去到嘅時候，其實已經係傍晚時分四五六點嗰啲嚟，好似係啊，咁佢哋就又周圍喺街度問人哋話去邊度玩啊，咁啊，但係啲廟師又唔係閂曬啊，根本就冇咩好玩啊，咁樣唯一係見到有兩個男仔，嗰兩個男仔話係我哋做舞台劇，你嚟睇啦，業餘嘅，咁佢哋聽完之後就話好啊，我哋嚟睇，咁到最後都係冇睇啦，咁但係佢哋就於是咧就喺維也納度咧周圍去啦，坐低飲飲食食啦。即係嗰個飲飲食食係咁你真係需要食嘢噶嘛，需要唞噶嘛，周圍去睇下啲唔同嘅嘢啦，即係有啲街頭表演啊咁樣。而喺呢個過程入面咧，佢哋就一路傾偈，就係我哋頭先講咧，佢哋喺度 chit chat 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啲咁嘅 chit chat 當然唔係最普通嘅喺度閒話家常嘅咧，而係大家都慢慢了解對方啊，認識多咗嘅。包括有啲咩咧？包括即係佢哋喺度喺個 coffee shop 度喺度飲緊嘢嘅時候，有個人喺度幫人睇獎啦，有啲吉卜賽人幫人睇獎啦。咁女仔就好啊睇仗啦，咁男仔又覺得喂呢啲純粹係啲投機主義嘅人咁樣，你點會信佢啊？我唔會信佢啦咁樣，即係通過一啲咁嘅小嘅事件咧，佢哋開始慢慢認識大家。而我自己咧印象最深刻咧有一兩場嘅，咁其中有一場咧就係佢哋喺個餐廳度啊，喺個餐廳度就突然間話你打電話而家打電話啦，咁兩個就扮打電話。咁首先咧就叫個女仔扮打電話咧，就打電話俾佢喺巴黎嗰個朋友，因為佢原本咧就係第二日咧就翻到去巴黎咧，就係約咗嗰個朋友食飯嘅。咁佢就打電話嗰個男仔咧，佢就扮係佢個朋友啦。然之後佢哋兩個就喺度傾偈啦。咁喺度傾偈咧，呢個女仔就一路講話：，我翻唔到嚟啊，因為我喺火車度遇到個男仔啦，佢係點點點點點啊咁樣。咁就喺佢個口入邊嘅描述咧，即係呢一個其實。有少少我形容為戲中戲啦，因為嗰度我哋就見到就係、是、咦佢哋兩個其實特別個男仔就有一個角色扮演啦，但個女仔咧就將佢小部分嘅啲心跡咧就咁樣講咗出嚟嘅。咁個男仔咧就咁啊講完咯呢個電話，咁個男仔亦都打翻電話俾一個佢喺美國嘅朋友，咁然之後咧佢又有少少將佢嘅心跡咧講咗出嚟，咁佢哋兩個咧去到呢度咧，其實大家。 好明顯已經係即係叫曖昧啦，大家都中意大家啦。但係咧，礙於呢兩個人咧都知道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因為第二朝早咧，呢、這個男仔係一定會搭飛機走嘅。佢哋亦都一早就知道，其實佢哋都冇乜機會喺埋一齊啦。所以佢哋一開始咧就話覺得，喂，我哋唔好咁老土啦，又交換電話、交換地址啊，你又聯絡翻我，我又聯絡翻你啊，實唔聯絡嘅，聯絡一次半次又唔聯絡嘅，不如就算啦，我哋就唔好講呢咁老土嘅嘢啦。咁我哋就开开心心咁样玩一日就算啦咁样。但係呢，因为佢哋慢慢去到呢，就发现呢佢哋大家真係鍾意大家。咁啊，另外有两场我觉得我想提嘅。第一场就係佢哋喺个河边度行嗰时呢，就遇到个男仔。男仔就好似乞衣咁啦。点知道呢个好似乞衣咁嘅人呢，就同佢讲，我觉得唔系几好，我唔同你要钱。我想问你要只字。咁咩要只字呢？佢就话你俾个字我，嗱我咧就用嗰个字咧就写一首诗，喺嗰首诗入边会有嗰个字啦。咁完之后我俾嗰首诗你，如果你觉得好嘅，你中意打上几多咪打上几多咯咁样。咁就系咁样个嗰个男仔就写咗首诗俾佢哋。咁嗰件事咧就。好似好其实几街边㗎，真係有个喺维也纳有个人，咁佢又咁啱识英文咁啦，咁用英文写咗首诗啦，咁首诗又写得几好嘅，咁突然间就令到件事原本好街边就变得好诗情画意啦咁。另外一个呢就係佢哋呢即係到夜啦，即係想唞嘅时候呢，咁突然间就话，喂，我哋想办法去搵支酒饮下，但係其实冇钱㗎嘛。咁点算呢？咁就个男仔呢同个女仔呢就分别就话，喔，我哋走个酒吧度，咁你呢就想办法烧啲杯翻嚟啦，揦啲杯翻嚟啦，我就想话攞支酒翻嚟啦。个女仔就走埋个台度咧，就袋咗两只杯啦。个男仔咧，点知佢系做咩咧？佢走埋去同个酒保讲，佢就话：喂，就咁样嘅嗱，我同嗰个女仔咧，过今日之后，我哋就唔会再见噶啦。咁啊，我哋想有一个好美好嘅回忆呢个晚上，但系我就冇钱，我想要支酒。咁佢就话：我应承你，我一定会，我有你呢度嘅地址，我一定会寄翻钱俾你嘅。咁個酒保咧好好人，就俾咗支酒，佢真係俾咗支酒佢，然之後同佢握手， 真 係握手，係啊，騙案嚟。 唔係，可能人哋真係俾翻錢咧。 我唔知啊， 邊有問個酒保攞地址啫？最近 有佢門口見到噶嘛？咁點都好啦，我哋亦都唔知道佢到最後有冇俾錢啦，我哋都唔需要討論啦。卒之佢哋係真係攞到嗰支酒，就攞住兩個酒杯，咁就走咗去一個草地度，兩個人就喺度飲酒，就對住個星空咁樣，兩個人喺度傾偈咁樣。咁佢哋呢就喺嗰个讨论入面呢，其实即係某程度上可以话係成个戏一个最大嘅 tension 啦，我形容之为就係咩呢，就係佢哋两个情到浓时就喺个咁样嘅草地度四野无人，咁饮咗少少酒咁样，咁点算呢？咁呢个女仔呢到最后佢就係话，喂，我唔想即係呢件事变成一件好奇怪嘅事。 我哋唔会再见啦， 係啦，我哋又唔会再见啦，第一。第二就係，我哋諗下你，哇，如果你返到去美国度，你同你朋友讲，哇，一个几好嘅古仔啊，你喺火车度遇到个好靓女嘅法国女仔，然之后就同佢喺维也纳度一夜情，跟住返咗去，你就周围同人哋讲有咁嘅古仔，我唔想我系呢一个咁样嘅古仔嘅女主角咯，咁样。咁但系到最后呢个女仔亦都讲话，其实喺火车度佢嗰一刻啊，呢个女仔话我已经谂住要同你喺埋一齐噶啦，咁样。只不过到最后佢哋都觉得系真系冇可能啦。喺过咗嗰一晚之后，即系佢哋两个真系发生咗啦。然之后到第二日咧， 其实佢冇讲佢有冇发生嘅， 冇讲嘅，其实冇讲嘅咁啊。我嘅幻想啦，吓都系咁，跟住咧就真系要送嗰个女仔走去搭火车走啦。咁但系去到临真系要上火车，架火车就嚟要开嘅时候，佢哋两个都越来越紧张啊，因为即系佢哋两个好明显就大家都真系中意大家， 舍得啦，真系 嗰样嘢，大家真系唔舍得。于是佢哋就话：我哋唔可以就咁算啊，唔可以就咁就即系大家永远都唔再见咁啦。然之后话：不如我哋想办法再见啦，我哋咁样啊，我哋唔好咁老土，我去搵你，你去搵我，我哋约翻喺呢度。五年之后，五年咁耐啦，五年。之后约咗话半年之后，我哋就喺翻呢度，喺翻呢个车站度。以琴晚开始计，半年之后我哋就喺翻呢度再见。咁佢哋两个就各自就。一个就搭火车，一个就搭巴士走咗，就翻咗佢哋系啦，就去机场度就翻去美国，一个就翻去巴黎度，个故事亦都咁样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劇本，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翻到嚟一劇之本，今日咧我哋讲啊 Before Sunrise 啊，咁啱啱咧我哋就讲咧呢个戏其实就充满住两个人嘅 chit chat 啦，两个人嘅对话啦。而喺呢啲对话之中咧，我哋可以见得到佢哋嘅关系嘅建立。但系我哋即系喺佢哋咁多段嘅对话之中，可唔可以话呢啲对话唔重要嘅咧？因为每一段嘅对话好似抽起换第二啲嘢落去。都好似得嘅，可唔可以话呢啲对话嘅本身个内容系唔重要嘅咧？可唔可以咁讲咧？其实 如果你咁讲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好嘅戏咧，有90%啊，都系讲嗰啲嘢系全部都唔重要嘅。 系， 即系都几典型啊！好嘅戏好经常系咁样嘅，讲嗰啲嘢唔系几重要，或者系我真呢句我真系唔记得我有冇喺我哋嘅节目讲过。我成日都觉得咧，大部分剧本入边嘅对白咧，多数都系大话嚟噶，多数都系假嘅。即唔係話佢一定係假，或者佢假就會好啲，係只不過係個重點永遠都唔喺嗰啲字眼嘅本身字面意義入面嘅。嗱、譬如舉個例啦，即係頭先有一場戲我冇提到嘅，就係佢哋咧，即係因為周圍行嘅啫嘛。咁其中有一場就係兩個就走咗去有間嗰啲賣黑膠唱片嘅一間鋪頭。咁兩個人喺度話睇下啲黑膠唱片啦，睇完之後，喂、你有冇聽過呢個咁嘅歌手啊？我冇喎，你又冇喎咁啊？咦，嗰度有個試聽室喎，咁啊入去。咁啊，擺低嗰隻唱片就喺度播，然之後兩個人喺個試聽室入邊，因為逼逼地咁啦，兩個人就企咗喺度。咁兩個人喺度聽緊音樂，就播緊呢個音樂，兩個人就咁企喺度。咁嗰段戲咧，我冇辦法用我把口嚟描述究竟發生咩事噶。咁 其實唔使描述嘅，大部分人都試過噶，不過係 係嘅咩？ 係梗係啦。 唔係啊，你望下我，我望下你，又避開對方，係 啊，呢啲咁嘅情況。 嗱，但係嗰樣嘢有趣嘅地方就係嗰度佢選擇咗有一場戲，就係真係攞走咗個對白， 係 冇咗對話噶啦，已經。我哋純粹係睇佢兩個人存在喺個空間入邊，佢哋點樣算？咁呢个点样算呢？嗰度嗱，第一有交流啦，我哋真係做戏嘅时候都讲交流啦。嗰、那个交流其实佢哋两个都系，咦，我又想望下你，你又想望下我，但系望住我 又 唔系几好，又唔知点算。因为嗰阵时佢哋初到维也纳好耐㗎嘛，即系都严格嚟讲都唔系话开始拍个拖。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呢一场咁样嘅戏，嗱，编剧写咗啲咩啫？就系佢哋走咗入去嗰个房入边播住个音乐，然之后就你眼望我眼啊。可以講咩啊？可以寫幾多嘢？寫我個女仔望個男仔先，個男仔又擰開，然之後個男仔唔會咁寫噶嘛。佢一定係寫咗一場大約咁嘅戲，然之後咧就是、演員同埋導演咧就去填充呢一個嘅空白，即係唔好講話填充呢個空白，係豐富呢一個咁樣嘅空間，因為嗰個空間喺個劇本入邊已經富裕咗，亦都等於好似阿傑頭先講話，喂，咁其實係咪好多對白都可以？換咗做其他嘢，係噶，係可以換咗做好多其他嘢。不過而家我就咁睇嘅話咧，佢好多嘅選擇都唔係好 random 噶。 係，我都覺得係。 大部分佢揀講乜嘢咧，即係譬如話，哦，點解佢要講話我仲記得我婆婆啊點啊？我細個嘅時候啊，我喺個花園度玩啊，啡啲水出嚟啊，跟住啲水啡出嚟啊，見到有個彩虹，我喺彩虹入邊見到我過身嗰個婆婆啊，即係點解佢要講咁嘅故仔出嚟？然之後呢啲嘢係點樣相互影響佢哋兩個人物咧？呢個我認為係編劇已經應記一功。 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啦，佢呢個你會覺得兩個人，你可能會諗，其實佢哋嘅 background 可以唔使咁複雜啊，都成立嘅呢一個咁嘅愛情故事。但係你睇翻佢哋最後，因為佢哋要做到嗰樣嘢，就係佢哋想要一個大家覺得大家唔可以再見面嘅，咁樣會係最浪漫嘅，即係呢一樣嘢啊嘛。呢個係都佢哋最大嘅所謂一個其實係嘅 conflict 嚟嘅，可以話佢哋最後決定咗咁樣。咁你會諗，當你個戲成個呢個大嘅大橋啦，佢決定咗係咁樣行嘅時候咧，其實你兩個人物點樣咧，你就要喺嗰度咧係褪翻去，你就要諗你點樣可以令呢兩個人物係去到嗰個位，同時都決定行呢一個決定而係合理嘅。因為如果兩個都係大家都係啊第一次戀愛，其實你唔會咁樣選擇嘅一定。咁所以你有咗呢樣嘢咧，你就明白嗰兩個角色一定要自己背後都有一啲嘢，都係有一啲愛情嘅過去嘅。亦都係受過傷嘅，所以你會見個男仔咧，就係佢基本上係啱啱先去馬德里，其實佢係同我前女朋友啦，然之後佢先要講。 講話係即係呢啲長途戀愛係唔 work 嘅。佢已經係即係啱啱經歷咗咁樣，所以佢好肯定係知道係咁樣嘅。而個女仔咧，佢亦都係講過，佢係對死亡嗰樣嘢咧，佢好驚嘅，所以好驚坐飛機嘅。佢已經將呢啲嘢咧，其實滲咗喺前面一啲嘅對話裡面，令到你到最後佢哋坐埋一齊去話我哋聽日點算嘅時候，然之後大家去決定咗我哋係唔可以再見，因為咁樣係冇好結果嘅，而係兩個人都會因為佢哋自己過去嘅一啲嘢或者佢哋思想，令到佢哋喺嗰個位置做到咁嘅決定，而我哋覺得咦都係合理喎，即係佢哋會咁樣。而呢樣嘢你會見到就係當佢決定咗咁樣，而佢喺前面其實係鋪咗唔少嘢咧，先令到呢個位咧係真係做得到。所以雖然好似個戲裡面好多嘅對白，其實我都同意嘅，譬如佢哋講生死或者咩嗰啲嘢，佢可以轉嗰個角度講，其實都得嘅，嗰樣嘢都係得嘅。但係你會見到佢其實係呢啲咁嘅細位咧，其實佢係有諗過嘅，而唔係完全 random 嗰樣嘢咧，即係唔係嘅。係呢啲我覺得就係個劇本上面你會覺得仔細嘅地方咯，可以咁講。 啊，即係雖然我哋話佢嗰啲嘢係可以轉，但係當中都有一啲嘢其實係佢想係譬如一啲資料係諗住俾到啲觀眾睇得到嘅，譬如兩個人嘅愛情嘅過去。 我諗唔係單純資料嘅問題，係因為佢喺 set up 呢個劇本嘅時候，呢兩個人物個狀況啊，佢嗰個所謂嘅 background， 頭先我哋提過嗰個所謂嘅 background 咧，其實 set up 得好細緻㗎，即係嗰個男仔佢啱啱同嗰個女朋友嗰個關係。点点点，嗰个女仔佢细细个就已经谂死亡，佢系好惊搭飞机，佢成日都觉得自己会死咁样，即系呢啲咁样嘅嘢，其实喺成个戏入边咧，导致嗰个我哋一路都觉得好似，因为我哋就咁听落去个戏好似冇咩冲突啊嘛，即系冇咩事件啊嘛，我哋所谓嘅，但系呢个戏就系其中一样嘢写得好好嘅，就系咩咧？就系嗰个内在冲突啊，因为其中一个我唔知道有冇讲过嘅，就系好嘅戏咧，好经常地。在一个角色上面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他很想做一样东西，而同时他很不想做一样东 西。 咩话？ 即系佢个 obstacle， 冇错，因为佢同时好想做，亦都同时好唔想做，咁佢已经产生咗一个佢自己内在嘅一个冲突，而呢一个内在嘅冲突咧，就喺呢个戏入边咧，系好典型会见到嘅，就系两个咧都分别好想同对方喺埋一齐，但系两个都好唔想而家就话开始，因为佢好惊会冇好结果，因为佢惊佢开咗个好好嘅头，但系原来完成唔到嘅，只会留低落嚟嘅系一个遗憾啊，咁呢一个变成咗喺成个戏佢哋两个。黐埋一齊定係分開，黐埋一齊定係分開嘅呢一個咁嘅過程入邊咧，係產生咗一個好強嘅張力㗎。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即係頭先阿傑你咁講啦，就係話啊，佢係唔係好多啲嘢都係要俾一啲乜嘢嘅資料我哋？其實唔單純係俾一啲資料我哋，係俾一啲資料大家，因為佢哋兩個互相了解咗對方之後咧，就更加喺度諗，哎呀死啦，佢會唔會？真係想同我喺埋一齊，死啦！我係唔係應該同佢喺埋一齊？而呢一個咁樣嘅張力啊，係越拉越強，到最後佢成個係其實最大嘅 emotion， 可以話最大情感就係臨尾要上火車嗰刻，兩個人都突然間變得好著急噶。但係嗰個好著急係嚟得好順理成章啊！而家因為佢一路佢建立咗兩個人咁好嘅關係，係唔係就咁轉身走就算數咧？而到最後選擇唔係，而呢個亦都係我哋作為觀眾咧嗱，我哋成個係如果講嗰個所謂起承轉合咧。我哋睇都只不过系以呢两个人究竟几时会喺埋一齐，或者到最后佢哋会点咧？咁我哋其实系追住呢样嘢一路去睇啫嘛。而到最后，我哋喺中路已经开始发现，就系佢哋两个都话：，诶、哎，我哋可能过咗今日，我哋都唔会再见噶啦，唔会谂咁多嘢啦。而我哋一路都开始为佢哋担心，佢哋究竟喺唔喺埋一齐？而到最后，佢哋做呢个决定咧，我就系嗰个所谓嘅转同合啦。原来到最后，哦，佢哋决定咁样呢样嘢喺成个戏，佢去建立嗰个起承转呢度咁样去 build up 嗰度咧，你见到成样嘢佢个功力啊！是好细致好细利咁去做呢件事出嚟。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呢個戲咧，應該講少少 background 啦，即係佢點解會寫到呢個劇本呢？我覺得佢都好大膽嘅選擇咁樣去寫呢個劇本。咁原來因為咧呢個導演啦，亦都係編劇啦自己啦，佢係曾經自己係一個都係咁嘅旅程嚟啦。佢由美國東部要去西部，咁中間就經過呢個 Philadelphia 嘅時候咧，就過咗一日。而嗰日咧，佢咧就確實係遇上咗一個女仔，又同佢係傾咗半日嘢咁樣啦咁上下。咁而令到佢咧就係想寫一個咁樣嘅故事嘅。咁我覺得咧有陣時如果你即係話喺拍拖嘅時候啦，大家都會啦傾電話啦，係嘛，同男朋友啊，或者你有陣時會諗，喂，其實咧好輕易就已經傾咗兩三個鐘喎，其實都幾有戲嘅喎，其實真係可以成個做出嚟，即係好睇過好多戲啦，你覺得應該咁，但係即係確實唔會有人咁樣去做出嚟噶嘛。但係佢呢個佢真係嘗試去，即係就係將呢樣嘢就係擺咗出嚟。咁我覺得佢當佢諗到咁樣，而佢又願意去試咧，其實呢樣嘢已經係好好啊。同埋佢亦都有諗過嘅個 set up 要點樣，就係佢會將佢擺咗一個外國嘅地方。咁樣佢又覺得咧，因為你喺個外國嘅地方，其實兩個人咧都會係比較願意去adventure 多啲嘅，即係會做一啲可能你平時唔會做嘅嘢嘅。咁所以咧，你都可以咧，或者我調翻轉嚟都睇咧，就係個女仔你都會見到啊。點解佢會願意同佢落車嘅咧？即係落火車嗰下，其實佢喺嗰段嘅對白就係淨喺火車嗰度咧，佢你已經見到個女仔咧係當個男仔話俾佢聽，我想做嗰個24小時去直播嗰啲人生嗰個節目嘅時候，個女仔係第一個咧，佢係會提出話，咁係咪即係咧，我哋會見到佢哋喺度做愛，跟住之後就喺度瞓覺，即係佢係第一個提出呢個 sex 嘅呢個 element。你會見到個女仔係佢一決定咗呢個角色要係咁樣行咧，佢呢個角色唔可以係嗰種好好保守啦，好被動啦，係好唔會係嗰種嘅，因為如果你咁樣行唔到去條氣軌噶嘛，咁佢其實就已經喺嗰啲位咧，已經係知道呢個角色某程度上要係啲點樣嘅女仔，先至呢個男仔又係要係啲點樣嘅男仔咧，個男仔某程度上都要有某程度嘅感性啊，即係嗰樣嘢先得噶嘛，所以佢喺火車其實只係火車嗰段戲咧，佢已經將你兩個人咧嘅即係性格某程度上已經擺咗出嚟㗎啦，然之後嗰樣嘢已經令到你覺得佢哋肯突然間咁樣去做一個咁嘅決定，就喺嗰個一個咁即興嘅決定啦，係覺得咦係合理㗎喎、哦，咁呢啲其實就係唔係亂咁嚟咯，或者佢其實所謂嘅對白可以換，但係你就算點樣換都好啦，你都有翻呢啲嘢喺裡面，先至令到嗰樣嘢係合理。咁呢樣就係編劇要諗嘅嘢，或者要去處理嘅嘢。佢呢個劇本咧，其實寫咗11日就寫完出嚟噶。咁亦都係呢個編劇，佢其實亦都揾咗個女仔去同佢一齊合寫，因為佢自己都知道咧，你當你呢個劇本係要咁樣男女咁樣係不停對白咧，你自己一個人寫，你冇咗個女仔嘅角度，其實係難嘅。所以佢都揾咗個女仔嚟同佢一齊合寫。咁但係當大家傾咗某程度上係點咧，其實就好快寫到嘅，因為某程度上亦都可以咁講，就係、是、個劇本如果純粹從呢一個角度去睇咧，又唔係話真係咁難嘅，即係如果從個結構或者係各樣嘢，但係你要有一定嘅程度嘅細心咯。 即係有好多喺呢個戲入面嘅對白，其實我哋雖然話係好平淡，但係我哋去睇嘅時候咧，都會去追。我諗呢個亦都係同兩個演員都好有關係。 係 啊，兩個演員係咪可以話係因為佢哋係明星啦，或者係即係我哋會想知道，就算一啲好平淡嘅對白當中，佢會之後發生緊啲咩事啊？即係好似我哋之前討論過話，王家衛嘅電影好多時就會話用一啲明星嘅演員去做戲嘅，亦都會唔會喺今次呢一個嘅電影入面個故事，亦都需要有個咁樣嘅演員先至可以做得到依家呢個效果。 我想就不关明星事，就关演技好不好事。当然那个演技也很难这样去 define 怎样为之就好了，怎样为之就不好了。但是如果现在我讲回个戏出来，我想提一段，即是希望听众你们有时间来看回个戏的时候，即是你就会明白我讲什么。有一场戏就是两个人在玩那些叫什么波子机。 是。 兩個人喺度玩嗰啲波子機，咁佢哋兩個因為喺度玩嘅時候咧，咁即係有一大段對話嘅，咁唔係一 shot 過嘅，即係有 cut 過鏡頭嘅。咁但係嗰一場戲咧，就係好明顯，佢兩個真係喺度玩緊波子機，然之後兩個人就講曬嗰集對白，中間佢哋突然間輸咗咧，就會換人。 咁輸咗換人咧，佢哋亦都繼續，哎呀，突然間我輸咗添，即係佢個反應係繼續做嗰樣嘢嘅。佢哋做嗰個生活感嗰個真實感咧，係好強嘅。啊，呢個只不過係例子啫，我唔係話嗰一場特別強， 係其實全部都係。 但係你如果攞嗰一場嚟睇咧，你好容易見到呢件事嘅，就係因為好明顯個處理就係你冇辦法，導演演員都冇辦法控制個波自己嚟贏定輸，你冇辦法嘅。佢三句對白突然間輸咗就換人喎，有陣時就十幾個對白嘅喎，咁佢完全唔知佢拍嗰陣時都唔知嘅，兩個人就係咁樣去，然之後就咁拍，其實好睇兩個演員係唔係有機啊？即係我哋叫做有機咧，係佢哋兩個係唔係真係喺度傾偈，係唔係真係喺度生活？咁而佢呢一樣嘢，呢一個真實感做得好咧，而我哋建基於我哋成個戲一路冧落嚟嘅，我哋明白，咦呢兩個人中間嗰個 conflict 或者中間嗰個 tension 而家係乜嘢？咁佢哋傾緊偈講緊嗰啲嘢，佢哋嗰個交流咧就變得好唔同啊！就算佢哋兩個只不過係喺條街度行啊，兩個喺度傾緊偈啊，兩個人分開嘅距離可能係兩三個人位，唔係拖緊手，但係呢啲咁樣嘅生活緊嘅情節，生活緊嘅啲咁樣時刻咧，就變成咗我哋睇嘅時候就好好睇啦，就唔係佢哋喺度懶遊戲做到好似好大件事咁，而係佢哋要好淡淡然好生活化咁去處理呢個戲。呢個係即係幾方面要相輔相成噶啦。 我覺得未必一定是明星，但是呢两个演员是要有某程度的魅力的。而当你是即是你加上你的演技是可以这么自然的时候，那你自己有自己的魅力呢，那个戏就好看。因为他真的靠两个演员的，就是如果你看埋落到去他第二个系列的第二集呢，其实你会见到呢他的共同的编剧呢，其实这两个演员都摆埋落去的，是四个人去编这个戏。那而其实下一集他的编剧如果某程度上呢，他是那个技巧同埋難度咧，其實係更高嘅，所以嗰個咧，其實佢係有甚至係有奧斯卡嘅最佳改編劇本提名添嘅。咁嗰個你已經可以見到啦，如果你兩個演員都係可以擺埋入去，即係去一齊去設計嘅咧，就其實已經佢哋都某程度上融入咗個角色，係即係其實裡面都有佢哋嘅影子係嚟嘅，即係差唔多係咁，所以佢可以做到咁好啦，亦都係。 咁喺今次呢個戲啊，結局嗰方面咧，其實都我又唔可以話出人意表，但係又好特別嘅係，佢係有少少推翻咗佢成個戲一直喺度布緊嗰條橋啊，就係話哦，我哋淨係會喺今晚會喺埋一齊嘅啫，咁咪會相處，咁而過咗今晚之後咧，就唔會再見嘅啦。哦，咁所以我哋就喺度追緊啊，究竟今晚會發生緊啲咩事咧？咁好似一個時限喺度，咁但係去到最後，反而就哎，我唔捨得你啊，我唔捨得你啊，咁然後就會啊，咁不如我哋就約個時間再見啦。咁有少少我感覺係反咗口咯。 但係呢個咪正正呢個咪正正係佢哋內在嗰樣嘢，其實一直都係個理性同埋個感性嗰、那個衝突嚟噶嘛。佢哋之所以決定我哋唔可以喺埋一齊，唔會交換電話呢啲，就係因為佢哋理性地知道咁樣做完之後咧，都唔會有好結果嘅。嗰樣嘢更加會醜陋咗嘅，所以佢哋會喺一個理性上覺得咁係唔得嘅。即係你計完條數就知道大家咁即係咁遠成日飛，我係唔可以咧。咁佢哋係咁樣覺得唔得，所以佢哋會覺得唔好咁樣。但係到最後嘅時候，其實係你當你真係去分別嘅時候，嗰樣嘢就係個感性去 take over 咗。即係其實呢個都係佢哋喺個 obstacle 裡面，大家點樣去處理咯？即係理性嗰個行先啦，定係感性多啲先？我覺得係咁樣咯。其實係追住落嘅，冇斷過，或者都唔可以話係，即係我唔會話係推翻咗或者係乜嘢嘅，而係人就係咁樣噶啦。係， 我感覺上都係合理嘅， 甚至你要睇個女仔啦，就頭先我初講嗰場戲喺個草地上面，佢最初都係話噶，佢話我唔想同你即係有一個即係個肉體嘅關係啦，因為我哋唔會再見，唔想係咁樣。但係到最後其實佢係即係我雖然佢冇做出嚟啊，但我都同意佢係其實似乎佢係話我其實係又係想，即係咁你諗下喺咁短時間，佢已經有一個反覆噶啦嘛。咁但係正正因為呢啲反覆，你就會見到其實佢裡面係掙扎緊咯，佢嗰樣嘢係唔係咁唔係我哋所講嘅冇事發生或者冇 conflict， 唔係一個就咁簡單嘅事。其實對佢哋嚟講，喺十二個鐘就已經係高呼咗一啲好大嘅嘢嚟啦。 我諗喺即係成個戲入面，即係我又提翻我頭先講嗰樣嘢，就係佢好想做一樣嘢，同埋同時好唔想做一樣嘢，只不過係佢逼到一個幾大嘅位，然之後佢焗住一定要剔曬。 即係呢個幾典型出現嘅一個戲劇狀況嚟嘅。咁如果講翻嗰個所謂嘅結局嗰位就係咁啫嘛。佢如果佢一路喺度講係咯，我都唔會再見㗎啦。咁之前嗰晚又唔係話特別開心咁樣。咁去到嗰個位就唔好簡單啦，嗰個剔曬。只不過係佢 set up 咗一個咁嘅遊戲規則。就係話，喂，我哋應該都唔會再見㗎啦，真係唔好咁老土，唔好呢樣嗰樣啦，咁樣，聽日我哋就瀟瀟灑灑咁，我就翻去美國，你就翻去法國啦，拜拜咁樣。而佢哋 set up 咗呢個咁嘅遊戲規則咧，係好重要嘅，因為 set up 咗呢個遊戲規則之後，佢哋更加知道佢哋有一個時限啊。而呢個時限到最後真係越嚟越接近個時限嘅時候，嗰、那個張力就更加之大。而到最後佢哋發覺去到嗰個位就係佢寧願放棄佢哋一早講落嘅一個所謂嘅遊戲規則，佢推翻嗰樣嘢。咁呢個亦都係成為咗一個好大嘅戲劇力量，係好有氣味嘅。去到嗰個位佢先至咁樣，然之後佢哋仲要揾一個方法喺唔違背佢哋嘅原意，或者唔違背佢哋嗰個諗法，唔係講緊我而家唔翻美國啦，我同你去巴黎啦，或者係有個女仔話我而家即刻搭飛機啦，我去美國啦，同你一齊啦，咁樣即係唔係咁樣喎，而係佢哋喺繼續喺佢哋呢一個設立咗呢個咁嘅關係，呢兩個人物嘅特性之下咧，佢哋揾一個方法去令到佢哋呢個關係可以繼續延續落去。所以呢一個我亦都 我以為佢哋我以為佢哋唔夠時間寫電話同埋地址，所以就咁樣講。 應該夠嘅，都錫咗咁耐啦，都應該夠嘅。好啦，咁但係呢個戲其實到最後咧，佢就交低咗呢個承諾啦，就係話半年之後再見啦。咁唔知道有冇嘅，因為到最後當然個戲就冇再講落去啦。個戲亦都喺呢度完咗啦。咁唔知道究竟佢哋兩個有冇話喺半年之後再見咧？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嘅咧，咁就可以試下睇第二集啦。好似話有交代到嘅，不過呢度就唔講啦，因為今次呢個戲就冇講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又可以再。約定大家，咁我哋就唔會甩底嘅，一定會出現嘅。下個禮拜一嘅九點鐘啊，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Thank you.